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一组滑稽戏，先请听滑稽戏《文明结婚》，杨华生、张乔农、笑嘻嘻、沈一乐、姚木霜、周伯春等演出。这是1957年的录音。 老法结婚了，铺张浪费，而且呢，风气已经哎。各种老老少少没客气的啊， 毕竟几十年没客气，各种巴当了啥个用呼叫了啊。后来我有客气中结婚啊，这个名堂叫文明结婚，哎，有个文明结婚，那叫么叫文明的？其实结婚的仪式并不文明，应该也不文明的地方，看不到文明的地方，哎，只有客气隐私虚伪的一套。是为文明结婚定便当了，只要这个小姑娘面孔上的雕饰，叫面孔上的好看，跟我一样的。 侬也是雕饰里向去呀？ 啊，伊两个欢喜口才，讲我这面孔有细口。这面孔再上的雕饰，小姑娘就有人欢喜，一欢喜不中来讲家己，讲好家己几根雕饰嘛，马上就好文明结婚。 哎呀，这个小姑娘嘛没事没了啦， 哎，应该差不多。我再也不搞了雕饰结婚了。个性还好善良的， 哪能啦？ 因为朋友多，妻子发的多了， 年 龄收的多，就是知识少，还好身负相低。接下来嘛好赚两 年，还有年龄岁数来好赚东的。 哎， 这个屋里俩做生意嘛， 哎，应该这生意差不多。文明结婚的礼服打扮嘛，同老法结婚完全两样。 哦，两样的。 这个礼服嘛，有的租的， 哎， 出租。新娘子的礼服西吧，浑身西吧，从头上拔起，拔到脚上下，身上穿的件衣裳啊。这些把个头子的 哦，头子的 戴个 戴住， 哎，上头嘛再要找一个紫罗锁当子的， 侬这个不懂不要来讲好 啊， 没得新娘子头浪向套成紫罗锁当子， 那这些把个 是个兜锁这个叫， 哦，兜锁， 哎， 兜锁啥个料子多了， 兜锁嘛。把这个紫罗锁当时倒是两种是差不多， 应该没两样。不过哎，我告诉新娘子要从紫罗锁当时做都说了，好吃有个， 啥好吃啊？ 好吃有个呀，这个好不会把了门中盯了。 侬真的当一紫罗锁当时， 都说啊，都说都说，都说叫块啥？ 哎，上来是 上来吐了后头，要直接出场了。 要吐黄金钥匙路了。 搿种早结婚买单出去还马马虎虎。侬上车不对了。侬跑了马路上，拖了路上下子，那么汽车了、地车了停下来等你走了，那么只好让伊走，过子再开了，就是交通了呀。 哎，为啥是搿种衣裳嘛？为啥到路上去兜圈子不亮的呀？ 哎，所以你不等呀，换一双鞋子了。不要穿高跟皮呀， 高跟皮呀， 30寸高。更交关高高跟皮呀，80个。 人 身高跟皮呀，侬想搿能长的衣裳跑路已经不大便当了，再要搿能高30寸高高跟皮呀，新娘子呀，大高桥再过了那练功夫， 啊，搿走路道路的确蛮困难的。 不，虽然困难了，新娘子也蛮高兴， 啥高兴？ 据说有安慰的， 啊，有安慰， 有安慰， 啥安慰？ 因为新官人送来一只金手皮。 对 呀，当然结婚的辰光掏了头巾里向， 有个 往手皮口口么自家要安慰。 有 那个大个手皮像这个米盆都能大得了， 结婚，搿男家派头哪能介大了？介大么手皮送过来啊？ 羽绒的无所谓。 哦， 有两个新姑娘穷没办法。手皮么白要，没手皮还不等呀？ 哎， 那么没办法么，早起当一只人造金。 哦，假的， 套上去新娘子在屋里屋，到后头农村帮我们两家就帮他们来打相打木。 嗨，这手上名堂呢， 有两个新官人没办法嘛去加，还有他去加手皮， 有个 套了头巾里向，新娘子蛮高兴。到第二年结婚之后，第二年啊，人家朋友来讨手去，新娘子不肯放， 吵着没办法到法院里去离婚。 哎呀，第一年结婚，第二年离婚，这个是啥名堂一份的、啊、 所以咯，这个都是不正呀。 那 么不要讲表亲过年也不舒服了，新过年的礼物叫大礼物，里头多后头少。 哎，一个大礼物， 顶顶不舒服嘛，个就衬衫。 嗯， 新过年的衬衫在这个胸口都要绑硬，不必听没有，咋样硬个痛得嘞？直接把个这个衣里个当双车放个大高一样。 侬到不讲三加倍？ 哎，应该讲三加倍了。 对，这个衣裳和你普通这个衬衫是两样。 来来， 里头一块是绑绑硬的。 哎，新过年胸口的一块衬衫是绑绑硬的，虽然头巾里像个领头啊，还是绑硬不轻的。 哎，还是硬的。 衣裳做得来的衣裳稍微小一点，衬衫小一点。 嗯。 新过年稍微头巾粗一点，搿嘛没办法了，拿根领结来解决。硬劲抽筋，抽的新过年气也抽不走了。 嗯，这个肩子上吃苦头没了啦。 伤心哦，头筋难了呀。 嗯， 有朋友可以讲哎，我招待人客了。 嗯， 你这个是大手腕。 那么要大手腕了。 头筋难开了。 嗯。哎，这个新郎官啊。 哎，小弟啊。 哎，恭喜恭喜啊。 我啥人哇？ 哎，我那徒弟啊。 哦，来了。 要自家 哎， 哦哟，搿是苦涩的，这么小周围也来是啦， 小周围来也来是的， 这么小周围是最后 来了， 哎，新郎官，哎呀，恭喜啊， 哦哟， 哎，那好呀，那好， 要挑出来的啦， 那不挑白白走来呢， 搿是侬去得办了一个户口呀， 嗯， 假使新郎官朋友多十几个人包完之后，向侬恭喜来，侬来不及， 怎么挑得好点？ 哦哟，新郎官恭喜啊， 哦哟，恭喜恭喜， 哦哟，新郎官， 哦哟，这个要好玩人了哟。 还是不来哦， 有 头巾啊，等到丫头衬衫脱下来一看嘛，头巾个鼻涕沫两人起的。 哎呀， 搿老太不要去管伊了。 嗯， 新过年还有一样物事了，手里向拿一样物事啊， 拿啥物事？ 滴滴滚雨个，没时候个像洋风炉一样个。 呀，什么洋风炉？ 嗯， 手里向捧个呀， 捧个。 哦，大礼帽。 哇，帽子啊？ 哎， 我没看见新过年戴过些么？ 戴。这个帽子打倒是从来没打过。 这既然不打嘛，要一做啥？还是银色一套。 哎，倒是的确是。 打扮这个新过年的人呢，再过像变戏法一样， 哎，模特家一样。哎，到这个变戏法的吧，又到又服装了都啊。 没两样。 嗯。 跟你家人家结婚， 嗯、 来唱堂会是变戏法的。那么这个伊拉们隆重的当新过年，俺就从老爷还结婚。 哎呀，搿倒是要弄错。 所以新郎新娘大家苦恼，新过年没到。热天苦恼， 哎， 闷得不得了，热得不得了，衣裳穿了。 那么新娘子呢？ 新娘子么冷天苦恼， 哪能了？ 这个衣裳直接把个衣裳是单的了， 哎， 一身透湿的了，伊不好穿啥个里衣裳，外头么纱么也是风凉凉的，手里么还要捧一束鲜花，伊没啥个丝巾设备，新娘子双身要冷得来缩缩抖。 哎，怎么可以搭得暖热点的呀？ 不来是呀，啥人家文明结婚，新娘子搭是米腰米裤结婚。搞米腰米裤外头兜兜说啊， 这是不真呀？这么手里向不要弄个东西货，弄暖热点的，我再弄个汤布子啊，啊可以的呀。 侬倒不去弄夹炉了哎，没个种新娘子的呀， 嗯、 一般是弄出西货。 嗯， 搞了新过年，可是新娘子一到啊， 嗯， 要去迎接个， 啊我要迎接， 哎， 嗯、 因为这个新娘子不是这个什么花轿，什么的汽车， 哎， 花汽车。发财的汽车， 嗯， 新过年可是汽车一到，马上在汽车三鞠躬。 哦，爹爹开汽车的，拿新娘子送得来的， 真啊没搞好人了。伊说礼节个， 我礼节， 说礼貌一番。 嗯， 那么陪新郎新娘旁边个伴人啊，打扮出来才像新郎新娘差不多的，是哪能一伴人了？ 男宾相、女宾相、大宾相、小宾相、弟宾相、旁宾相。 不，没弟宾相的。 有的呀， 把人家结婚辰光搓到底冰箱过来的， 不是搓底冰箱，这个冰箱个男的男冰箱， 嗯， 一姓底呀，一毛底个底，那么要叫一底冰箱， 啊姓底哦， 哎， 啊底冰箱， 哎， 还有一个绑冰箱， 绑冰箱我晓得个姓绑叫绑冰箱， 哎，能聪明能聪明，还有总冰箱小冰箱， 哎， 还有五六岁的小冰箱， 小 等级四五岁的小冰箱小姑娘。啥事体呢？ 嗯， 我的小冰箱箱包啊，这个新娘子拉这个兜数， 哎， 拎兜数，兜数咱们过了。 嗯， 还有两个小冰箱嘛，箱包旁边撒花，叫花洞。 对呀、啊， 还有两个大人专门服侍式的小冰箱， 搿为啥小冰箱还要服务呢？ 要服务的呀。 你那快些啊，快啊！还有眼眼路了，你来可能不能去打仗啊。你那快快些啊！你那咋输了？咋输成博士啊？ 其 实家小个小妹妹是根本不好出来做事。 哎，一般要搿样子用，是有啥办法？ 还有嘞，请来证婚人。 哎，证婚人， 人家勿认得。 从来没来过的，新郎新娘，你咋个认得？ 搿么既然不认得嘛，你哪能好来证婚呢？ 托朋友亲戚，还是老婆一起请的嘞？ 我这个证婚人是啥人啦？ 我有名气个文人。 哦，文人。 其实是大流氓。专门靠证婚也好在量的，因为伊哪能样是个证婚在量的？证婚其实比较重的，这个证好婚嘛，另外送一十亲家里去相宜。送你这样送个送门 哦，再讲送香。 那有家人一家一个子一天要这个五六家人家送空的， 你搿么家去送香，伊来不及吃的咯， 不吃的呀？ 嗯， 这第二块找人去买脱的呀。家庭买脱人订单容易。 哦，人就要去买脱的。 哎，买脱。 这个时候才懂的嘛了。 本来就才懂的。 嗯， 新郎新娘两家子明明这个家子啊， 嗯， 是一家人家送的嘞，为了交换色的还要虚伪一套， 大家调一调， 眼睛到那是要调一调， 其实才是男家送的。 对呀、这个还不算嘞， 嗯， 还有嘞，新郎新娘在那结婚的辰光，抱没抱着来这个门，给夜台么还要吃，这吃的夜台声音呢是天边一粒， 这个是吃喇叭呀， 怎 么吃得来哭出乌拉的了呢？ 老婆们侬讲，今朝好人家了，结婚的人家多，我已经吃至六家人家了，搿搭已经第七家了，我是来吃不动了，没办法。 这不侬到底干部的呀？ 不说的呀。一个月能有几十天好人家了？人靠这个一个月要养两三个月还没病呀？ 可以咋可得那个老哟？ 不是，都看着是这个这样子，这个放掉了就完了。 哪能啦？ 门口的跑到礼堂里结婚，不是一眼眼路，两三个门面也不到。 哎， 跑了家门，门口是泼磨你干啥一样的？ 哎， 跑到半钟头回来，当中还没跑到了。 怎么 聊哭的？ 人家伤心。 可为啥子这个新娘子要跑到家门呢？ 后来研究过， 有一种人讲法蛮荒唐。 哦， 说到一个小姑娘在里还要结婚时，爱人走下坟墓。 哎，这个比较 有个什么荒谬说法的？所以这个新娘子据说结婚的时候，非要跑到娘家买。 哎， 为慎重考虑啊，这个坟墓还要去 不要去？ 这个辰光考虑还来得及啦。 哎， 也考虑啥呢？这个辰光为了考虑，所以那个什么事体了？如果挪到现在来看，种结婚仪式了， 哎。 真科技是关乎 这么 正 当结婚之意又不哪能呢？ 我是跟着老妈来，婚礼无比大家所有人哗在涌上来， 我啥去冲上来了？伊啊， 冲上来多么子哎，多么多纸花啊，往新娘子上多上去啊，那么多纸花啊，多纸飞啊，多花纸啊，多花啊，有那个五沙多么就在那个胡椒啊、辣椒啊，分开再撒上去了。 喂， 侬当新过年是娘子浪漫的事了。啊，没啥样样么子在上上去，那是伤心的。新郎新娘两家子白白把那一堆大块，新郎还跑得快了，新娘是真正不来个倒霉一样的，一头拐一头就是皮都跌开的了。 新娘是打高跟鞋啊，裤子上来是一个兜锁是倒起来了，给你 本来多上去么这么大许多的， 根本啥事体搿番你要多一么子呢？ 我你结果，据说我伊拉心里很新郎新娘， 一十天啊， 但是那头名结婚。哎，我们送人情，当车子跑出来送人情，听到了送了送了，吃嘛来吃了，你他妈报复一番，啪啪啪来了， 没这个事体的， 哎， 不讲闲话的这个， 侬还要拿这个送人结婚的礼式，今朝来表演一番，不能看看了。 哦，这个文明结婚啊，根本你到来不想想的， 阿拉自己在身一切在准备好了。 哎，好的， 有新郎新娘，有证婚人，有指婚人，有介绍人，有男女宾相，一道来嘛呢结婚一番。好了，开始跟我学私密的。 那么我是这个来宾。 哎，俺们大红， 好吧，俺们大。 哎，那么婚礼开始。 哎， 这样。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冰箱 吧，啊，俺们来了是吧？俺们来了啊！ 哎，你自家来 啊。那么证婚人，这是 生活人，生活人， 生活人 啊，生活人都自家的 啊，就是我是。 吃荤人那边 啊，我 家老人那边。 家老人，你家老人啊， 家老人， 哎，就是 我们， 我们是家老人， 来，仔细一些， 来， 帮， 男女兵家，迎新郎新娘，这边， 哎，男女兵家， 哎， 这个各位啊，这个我这个家老人嘛是天天良心，我分家零眼睛拉夫拉到来了，因为我根本到新过年新年是不认得，因为我到新过年的爷们是朋友来吃喜酒，那么眼睛拉到来做家老人，那么我现在既然是家老人，我现在以家老人的身份呢，应该讲两句家老爱我。那么兄弟今朝来介绍一种老八洋地的啊，各种老八洋地的哪里交税强，还是一到黑八上头栽种。今朝家里特别的就是嘛，5000块金牛钱一扎，10000两地可以买到3扎。今朝货色带来不多，一扎个子就带来4大门了啊，要么趁早来三两地买，还能两两两两两两两。 喂， 介绍洋地的啊。 啊、喂，侬在那买洋芋头啥的了？ 不是，我是在买洋芋头，那眼睛在我拉上来。 哦，那我到别地方去买吧。啊，好。 眼睛来饼子。 来今朝子你都一旦叫我迎风， 哈哈哈哈哈。 你到今朝个那是迎风，是想到我上个号头结婚，我上个号头结婚，我哎想叫我痛哭。一日天嘛，的确是哎膀胱炎症，夜头灯火昏之，那么俺到骆驼峪。哎，那么汽车不能够开门，汽车怕门，那么新娘子只能够走，新娘子面前哎，伊这个眼睛的镜片是够像个这个像羊皮地图差不多的，伊一搞跌了防空洞里去，等到起来，人弄起来是像乌镇差不多。回到屋里向，我落闸之余，我就吃锁子。 哪个不厉害吃锁子呢？ 那么龙宫火中不吃应丫头们后闸。 啊、 那么你丫头让这条楼中风。 哦哟喂， 那么 你要不要出门的话？ 最近的今朝子我是来发福门来。 啊哇！ 我今朝来要来。 新郎新娘戴戴礼，爱金箍啊！ 新娘 咦， 原来没你来帮侬呀！ 俺们不来了。本来我是来，大家叫我讲，那么我只好讲两声。那么大家在那讲，这个新过年年纪高大，哪能会得嫁不伊？ 哎， 这个，其他哪侪不晓得。 哦， 年纪轻的，最近我遇到两三千的。 哟， 我侪不答应。 哎， 因为年纪轻的良心不好，侪闭心的。 嗯， 像老头子媳妇都闭心。 嗯， 伊老实讲，就是闭之心，也没人要的。 哦，知心夫子。 那么你的礼包身上哪能会得结婚的呢？讲起来。也蛮长的，那你这个英语还是随时太弄来的。你唱了大光明看电影，门口的我看见李玉宝先生，我无形之中对伊笑一笑。 哎呦，笑一笑。 那么一看见是我对你笑一笑嘛，伊马上来说专家洋洋多看一看。我看见一个专家嘛，再笑第二笑。 哦。 但是呢，你看见再笑嘛，伊就马上电影票，哎，当时摸出来。我一看里向侪是钞票，所以我对你笑第三笑。 三笑。 他说你的音乐是三笑音乐。 啊，那哥哥两年算这个当八虎了，去向了。 像不像当八虎呀？ 像啥了？ 你好像是来后。 我哪样去向了？ 去向不像嘛，门向是不像 了。啊，是来后比门中下来啊。 那么你就保持他良心交关好，那不要看看年纪没大啊，老实讲。伊那头发四个前头还或者四个桃子头， 中间一个小弟弟。一两岁吃饭好，样样么子在当准备好了。那像新房间里向的木凳高上啊，啊热水瓶啊，那么手刷，我个钱包，我个服装，一通通在等我预备好了。一两岁吃饭好， 哎哎， 那么现在等我预备好嘛，我弟才预备好。 哎，跟侬弟也预备啥？预备啥么 子？那我们弟呢，手菜手艺，那么殡仪馆我在这样好了，公墓我在看好。 哎呦。 谁等于亡物嘞？ 哎呦， 亡物嘞，那才是一个 命。哎 呦，啊，浑身是祥子。 哎，诸位啊，今朝小区大戏之喜啊，承蒙诸位亲友而来捧场，鄙人万分感激。今朝一出国子各路三五收这个人情遗钞嘛，有250万。西上嘛有30对，每一顶嘛大概现在卖出去嘛是3万这样，那么起步嘛可以卖90万。那么90万，加上这个遗钞250万嘛，一套嘛什么340万，万一花来35，咱们造孽一个铜币都分这个了。 哎， 拿来吃喜酒啥就送。我来想的什么东西解释一声啊， 哎呀妈呀，我 来就这个就是嘛，这七招李小三嘛30万啊，李一招一套块怎么用成580万。师傅相比嘛还要起170万，本来我想考这个一地把头才两个东西，现在弄得来十本了，根本我哪能办法呢，是吧？找诸位大家帮帮忙。哎，这是的弄了一家带到位啊。哎，那那那个大哥， 哎 各位先生，各位小姐啊，这个李爱卿警告了我，刚不想想了。我现在有眼意向，我想的对啊。今天那听到咚咚的有嘞， 你能到路过干啥嘞？ 那么好的咚咚的咚四敲。虽然我用的交关咚咚 的，咚过来的， 但是即使嘛交关推 小路 推板， 我再出来的。 那么现在到处的垃圾，到处的小菜。那么小菜嘛，去光， 哎呦，吃东西 咋了？一人就要怪用人，我那玩意我 不晓得嘞，我那要过头子， 过了不对地方去那嘟嘟，啊妈的，嘟嘟有脸，我那个皮， 哦好，还要皮嘞， 欢迎我们圣牙。 下面请听独角戏《各地堂官》，姚慕双、周伯春等演出。这是1957年的录音。 从地九中位，我来了饭店里想做过账房，我想做账房中便当，就要收收账好了，对吧？ 搿当然，这个做账房便当来是一个吃得几的收几的。 我哪会得出毛病？ 哪能啊？ 不晓得里向有一个堂官是北方人，山东人。 山东人， 伊讲的这个闲话我听不懂。我头一日上线做账房嘛，里向了喊着喊晚上出来， 吃到几点啊？ 呀，调了呀，哎，盐蛋壳会长 呀，哎， 一雕八 几点？ 1788里叫一雕八。 哦，1788里叫一雕八， 蛋壳会长，一雕八。 呀，一条八。 我让我这个死人我得听错头。 侬听啥了？谈个会长一条八。 我听是单卡会长一道分。 一道分。 我想从后头会有人拉来。 搿么前头不要收。 伊拨我么，我定期动地勿要。 好极了。 伊眼睛拨我，我眼睛还拨伊。 客气。 伊眼睛不拨我，我真过 用。到底裤浪都睁开。 到夜头算账算下来么，少出一千八百钿。 哎呀，搿么侬勿好了。 这个好不要讲的，我听错他自家办动的。 哎呀，那么跟那样子上次以往嘛，哪能弄法呢？ 侬讲还是闲话听不懂，侬讲事体出吧？ 那么凭良心讲呢，中国地方大呀，尤其是上海，各地方人侪有个。上海的饭店嘛顶多，各地方嘛各帮当官嘛喊起来侪两样的。假使侬方言不大懂，侬是要弄错的。 就是这个闲话呀。 侬实在不熟悉，假使我去做账房先生，我是不会得弄错的。 哦，侬熟悉个？ 熟悉个呀。 啊， 哎，我海量上蛮灵的。 哎，跟到就到听听看哎。 海起来各帮饭店啊，各帮当官的，各帮喊法不同。 哎，侬到海海看。 顶好听的缅甸当官。 啊，五星缅甸，苏西方到听听看。这个， 嗯。原来这样，原来原来一屋西么两本事， 一屋西什么了？ 他们叫一屋西 哦，一屋西两本事呢？ 两屋本事，帮们叫本事 啊、 哦，哦，弄不懂是吧？ 我硬呀！ 原来这样， 原 一屋西么两本事， 原 原来汤包年纪 啊，汤包年纪什么？ 伊拉一只汤包叫一斤 哦， 五只汤包叫七十斤。 那 七手斤，那银一直七手呀。杨玉来汤包年纪，杨再来陈九两，看那么改刀。 哟， 改刀懂吗？ 改刀啥么？ 一千两。 我有点糊涂到头个。 杨玉来汤米两两碗那么到底哎？ 两两碗啥么？两两碗。 四碗。 哎，搿么啥天不喊四碗，要喊两两碗呢？ 白要两两碗，一喊四碗肯定要多心 的。哎呀，这个我还是我们哪能会多心呢？ 原来这，原来我杨庄先生， 原 来汤米两两碗， 还 是蛮好听。 我还是我好了。 原来我杨庄先生，原来汤米四碗， 要四块四碗弄出来。 因为这个四的五十人，其他还四个， 哦哟，二毛 零，哎，二毛零零的。 哎，这个海量上蛮好听。 原来这，原来炒米粉从油丝拉在，要再来称酒么两两卡。 哦， 原来，要再来牛市上往大地呀。 哦， 要再来小龙门的两卡。原来把谷米两两卡么从油丝拉拉在。这个是美的当官。 哎呀，苏西方倒蛮好听。 为本帮外地。 哦，本地故事 哎，招待周到。哦哟， 哦是招待我的，哎，好的。 哦哟，多少贵？ 哎，还是呀。 这枪一生招待发的。 哎，是个。 上月不来的不？ 对个对。 这枪忙吗？再吃了的不？ 哎，吃够了。 哦， 你吃够我了是 吧？哦，哎呀，上月不请过来的不？ 是个。 来，领台上请坐呢。 是啥个领台上请？侬找我把位。 那领侬到台子上庆祝啊！ 哎，好的，谢谢。 哎，到台子出来。 好，别停嘛。 赶忙十八二狗排上来过的啊！ 各位，侬要当我狗是吧？ 不是呢，告诉侬，一只狗扑上来过的。 哦。 先生，今朝一家头出这点啥？ 哎，那哪能讲这个出来啊？ 哎，你普通人我带 来。老姐姐，老姐姐，侬等我来只圈子了的啊！ 哎呦，你听你说兜圈子嘛，少兜啊！ 喂，啥个开心得弄兜圈子？ 咦，侬讲的还我兜圈子？ 哎呀，猪肉肚上叫圈子呀！ 猪肉肚上叫圈子 啊！哎，好的，别来只汤圈吧啊！ 汤圈啥么子？还是春卷啊？ 哎喂，侬哪能样样不懂了？ 哎，不瞒侬先生讲，我叫没办法做当官。 我随便懂海亮，海亮。 我有路里一代 啥人来的？ 小菜来的。 我跟那我好啥？ 我有路里一代。 哦。 杨水来两样，什么两天都浪在。杨牛四房头当牛四要改人手。杨再来通江三块改道。 哦。 杨来不包了江道的。杨再来从头干了活。杨上通西分狗也在路把你们改道说来偷你了浪在。我有路长来。 哎，我对开大块头了一只。 哪里个大块头啊？ 哪里个大块头？ 对你手来谁能大块头了？ 不是，今年上过上双鱼庄收的。连对开大块头了一只。 哎，几点？ 连三公里的。 哎， 连长龙先生。 几点？ 后来年高头为长。 收清扫。 哦，记得很方便。 要四块的年高头只吃五分样的啊？ 十九高头没吃。一家头去碗旁边小菜自个打来， 好，蛮好蛮。 哎呦，我老后来， 哎， 连后来个小弟弟为长， 那个弄不好的， 哎，就是六百五十万啊， 没个，又得干许多个， 伊拉十年没富，就是等当富的， 有种事体啊？ 这个是本帮外地 啊，本地官司， 还有这个扬州面的清真教门 啊，扬州的一个。 专门去炒椒面的， 更蛮好的。 海量啥声音十八十个 啊，声音交关好听啊的。 先炒椒面个，后来牛肉面三个，再来锅底个，后来生炒的个，后来包三样一个，后来全加味个。等个回答，三个咯，后来两个人回答。啪 啪啪！这个声音倒是才是一像这样木头捅出来的那个。 哎，十八十个。 哦，这个精神倒蛮好的啊、哦。 精神好的还有了。 哦，啥还有了？ 大世界背后从的天津当官。 哦，天津官子。 喂，先生。啊，来来，楼上压座来。呀，楼上压座来。哎，先生请坐了。啊，先生吃什么？ 哎、这个。 哎， 那你 先生好久不来了，哎，好啊。 哎、那 吃什么？ 那俺们声音响了。 哎，我们精神好使这个样子的。先生吃什么？ 我这个随便的。 哦，随便。 哎、 好，耶、哎，三十火料，二十水饺，一个炸酱面，一个皮儿来。先生面来了面。 我吃不落的， 吃不下不要紧啊，不吃了啊， 不吃了， 好，不要紧，你走走好了，下去了啊，明天见了，咱个会长， 喂， 没有事不要走下了， 看三个，喂，想想弄稍微稳定点好吗？ 稳定点嘛，宁波当官， 哦，宁波外地， 哎，早点走到这 边，这个你熟悉个，哎，稳定。 我有王先生， 还是呀？ 哎，就要过年家没来了。 是呀， 底下您身体好不啦？ 哎，喂，好喂。 啊，您装低了。 对呀，对呀。 修金卡一 副。那个对对。 我等卡 了。哎呀，你们是个 脸子，对不对？ 哎呀，哎呀，哎，我是个 来。今天哪不来不啦？ 今朝屋里向人才来个。 哦，哎呦，王先生，三年都没来了。 是呀，是呀。 眼睛一湿，我怎哪能不来嘞？ 是啊。没空呀。 我晓得个哦，你到别地方去了，忘记了。祝你啦，我每年是个想弄啦，我夜到做梦做着弄的， 搿辰光想着呢。 我趁着我一眼良心都没个，搿眼的我还撑撑起，是不啦？ 我搿种太爱劲是伐？搿用不着搿啥个撑撑起了是？ 连三年都没来了。 那我要搞笑我的。 今天哪不来不啦？ 再来个。 哦，搿么今天几个人呢？ 今朝十家头。 十个人。 哎。 搿么灯笼啥黄点了？ 搿么在啥弄看？是空气比较啊， 哎，空气不灵，我顶怕就要去了。 哦，可是讨厌啊，开开窗啊， 好，有数有数嘞。王先生， 哎， 那么今天我们来哪去吃吧？ 那么是十个人稍微秘密， 根本我是吃女的，我是吃男的。 根本跟男 子，有这么欢喜吃女不吃男？ 哎， 有这么吃男不吃女？ 哎， 有这么男不吃女还不吃不？ 哎，对对对，我欢喜吃呢，我说花雕了啥有比较好的一个 花雕， 哎，好吧， 跟侬个花雕嘛，我看侬还是上雕嘞。 这个啥体上雕呢？ 上等花雕，叫上雕。 哎，这大概姓是上雕好像， 根本随便你谁上雕， 谁上雕，谁上雕。 根本我等海亮了， 天龙等我再弄两只豆子好了，好吧？ 豆子好， 哎，好吧。 哦哟，王先生，豆子还没嘞， 哎。 两只肚子好去逃走的， 肚子好逃走的。 哎， 怎么跟他子弄说海王了、糖醋了啥有吗？ 要命了，海王嘛，什么那个小巨大王了，还有海王游脱了，游掉了。 好的，你这样弄不要当帮子，随便偶然养下去的，好吧？ 根本随便你嘛，我去上吊。 哎，好的好的。 耶，来了。哎，西来是干的哟，上吊了。

黄杰路 春芳演唱的《三笑点秋香》。 只逢太师爷恩遇，爹谢家儿，请各位姐妹登堂。们胆小真邪恶，却不见秋香美如绝。世人一到江海边，千英渺茫，我心思乱，心思乱啊！哎呀，这便是我是好。秋香，我就刻上人家他爹啊，不今就为路写情光，我还是要从容银子买的爹，走一步要找得像。 电影人，妻子喜打绣三分，终日相对没无女，岂不要归房寂寞问杀人啊。是我这一了，我想姐姐，我想姐姐好容易，女性多情又多疑，终日耳旁多叮咛，我心外难以爱真明。是我这一了，东家姐姐，其实冰霜人与人与都饥渴，夫妻无人无希望，无希望。晚清月亮，不能秋香啊，秋香姐姐呀，要是女女下来了啊，碰到西街神街家，我走啊巧西有情那人，月老助我说愿上，下一今日做病人啊，我寄予秋香姐姐配愿啊呀，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三看玉妹》。 弟弟呀，弟弟。 去舞蹈的，我后边为他唱起呀。